欢迎翻嚟第二节嘅强国 生还者， 系啦，有我哋三位生还者啊，系啦，上一 part 咧就未必够时间讲落去啦，今 part 咧想再补充少少嘅，因为咧嚟紧就立法会选举啊嘛，立法会选举咧咁啊有个叫做功能组别，功能组别咧而家即系当选咗嗰啲或者零票当选或者自动当选嗰啲啊，梗系即系日日咁坐喺度冇乜嘢啦，咁其实好多人咧都讲紧，甚至系佢哋嗰个功能组别嘅人咧都讲紧，喂，其实呢个咁样嘅制度应该就唔应该存在，咁啊根本就唔应该有人自动当选，我哋都唔要呢、這、一个，即系我哋谂下，我系呢个组别嘅人，我系娱乐界嘅，但系我都唔想有娱乐界功能组别喺度啦。你就知道呢个制度系几咁有问题。咁譬如就上个礼拜啦，咁我去咗睇一个叫做周博贤先生佢嘅一个选举嘅活动啦。其实佢就已经喺度讲啦，其实你可能会识一啲娱乐界嘅朋友，会识一啲体育界嘅朋友，系啦。咁但系你究竟识唔识佢哋系有投票权嘅呢？其实真系冇乜几多个喎，所以阿周博贤先生咧，佢而家都系基本上，佢好似头先嗰一 part 咁讲啦，佢好似真系流抢啦，他一直就玩命啊，佢根本系输紧嘅，即系佢知道而家有得投票嗰啲人咧，未必可以选到佢，咁但系佢都要出嚟玩，就制止阿马逢国先生佢嘅自动当选啦，佢系自不其然一个冇竞争嘅选举咁样，咁佢都去出去玩，咁希望啦，身边如果有朋友、听众朋友，如果你认识你自己都系娱乐界嘅朋友，你自己都系一个体育界嘅朋友，你认识一啲咁样嘅朋友，佢系有选票喺手嘅，支持一下周博贤先生，或者如果你有你嘅足够影响力，其实每个人做多少少，我哋系一齐可以 改变 个制度， 系啊，改变个制度啦。 好啊，呢个补充我暂时讲到呢度。 好啦，咁头先咧就大家就倾开啦，因为政协同埋人大咁样样，咁可能有啲听众咧都未必话真系好清楚。咁政協係咩嚟啊？人大係咩嚟咁樣？ 原來兩樣嘢嚟 嘅，係啦，係兩樣嘢嚟嘅，兩樣嘢。 因為好混淆佢哋個名詞啊！人大係人大代表人民代人民嘅代表咁樣啊嘛。 係嗱，我講政協先啦。咁政協咧，其實全名咧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咁咧話明政治協商咧，就即係。即系同你倾啦， 有个协字协商啫，系 一 个 倾啦， 系咪好似立法会咁咧？ 唔系，绝对唔系。咁其实咧，即系我哋上一次都提到啦。咁其实呢、這个政协咧，其实都系一个协商嘅机构嚟嘅，或者一个咨询或者一个顾问嘅机构嚟嘅啫。咁就真正系冇权力嘅，亦都冇任何嘅法律嘅效力去。改一啲法律啊，或者即系颁布啲政策系冇嘅。咁主要系做啲乜呢？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即系咩呢？即系吹咯。 理论上系一班表达意见嘅人咯，系咪咁讲？ 但系纯粹表达咯， 系咯， 听唔听另外一件事咯。 咁都唔系嗱，如果你做咗政协咧，都不是冇好处嘅。咁咧就。其一个好处，尤其是喺香港做，即系如果你做到政协咧，你系会自动攞到个中港牌嘅， 哇，百几万噶， 系啦，呢个系好重要嘅，同埋 好重要啊！我对于阿百几成嘅揸车穿梭呢个国内嚟讲，好重要嘅， 系同埋另外一样嘢都好重要嘅，咁就系过关罗湖又好，福田又好，过关 通道 系有特别通道行， 政协通道 系咯，同。 即系山鸡哥啊、彭丹啊呢啲就可以自己行特别通道。 同埋咧有一样就系相对嚟讲比较隐形啦，嘅好处就系讲紧话啦。除咗阿山鸡哥啦、彭丹啦，其实星爷都系政协嚟噶嘛，系啦，咁即 系 好多演艺界曾志伟都政协嚟嘅， 汪明荃都好似系， 系啦， 汪明荃人大 添啊，汪明荃大添，咁咧佢哋咧如果上面做生意啊或者演出嘅时候咧。理论上啊，听讲啦吓，啲批文啊嗰啲会容易啲咯， 应该系嘅， 官官相卫咯。虽然佢唔系一个官，但系即系严格嚟讲，佢应该唔属于呢个嘅行政架构里边嘅。政协应该唔属于呢个嘅 咨询委员会咁样。 佢系一个架构入边。佢系整个架构入面，咁但系咧系完全我唔敢讲完全啦吓，总之系冇权啦。 系、okay ，喂，知唔知假设我阿 MJ 我而家咧好有志向嘅，我希望成为一个政协，成为一个港区嘅人大政协，有冇咩办法嘅咧？ 要推荐嘅， 系要人要推荐，咁你睇下你识唔识人去推荐你啦。 哦，即系假设我识个山鸡哥嘅。 咁啊，你要加入佢个组织、啊，红咩或者咩咩兴咯。 即系总之，我同阿 Win 咧都系推荐唔到你入去嘅。咁你可以暂时考虑下其他人先啦，又冇叫你死心啦。 你同彭丹应该都有关系。 okay, 细细个睇佢啲 睇佢嘅，系啊系啊系啊， 你睇佢冇用，我要去睇你先有用喎。 系啦，咁咧人大咧，人大呢一个组织咧，全名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呢个就唔系政协啦，呢个人大 系啦，呢个就人大， 真系人大代表啦。 咁就系咧佢个宗旨，其实就似议会啦，即系似一啲你香港咪当一个立法会，又或者喺外国一啲即系议会咁样样啦。anyway，咁一个议会嚟嘅，咁就佢个用途就系讲紧话即系去审议一啲法例啊、啲政策啊嘅颁布啊，即系透过一个民主啊吓，系民主嘅方式去表达各阶层、各个唔同嘅种族嘅人民嘅诉求，同埋即系透过民主嘅方式去选举一个全中国都认可嘅领导人。 哇， 系啦，好伟大。系啦，咁呢个 听落又真系好似有民主喎。 系啦，咁咧亦都咧，大家唔好睇小人大啊。其实人大咧系有2000多个即系成员嘅，即系人大呢、這个即系呢一个 全国人大啊，你 全国人大，我讲全国人大系啦。 理论上我哋嘅总理阿习近平系总理啊， 系习近平系主席， 国 家 主 席， 国家主席系咪？ 总理系李克强，系啦， 系咪人大选出嚟噶？国家主席。 技术上系 军委主席同国家主席都系人大选出嚟， 系技术上系， 但系呢啲所谓选出嚟咧，基本上喺选之前咧都已经系分好晒噶啦，即系内幕消息啊，内幕消息啊，咁啊，当然啦， 你懂得啦，系啊，你懂得啦，嗰啲选举， 咁咧，但系咧，即系甚至啲人大呢个叫做即系咁民主嘅机构啦，或者咁民主机构咁嘅议会啦，咁其实咧都一直被人诟病噶啦，咁最被人讲得多，尤其是漫恶嘅西方媒体点样讲呢？就话佢系一个橡皮图章。咁点为之橡皮图章呢？咁就系、是、即系总之决定晒，咪抌个印喺度，咪橡皮图章咯。 我印象中咧，由中央推出嚟嘅政策咧，系从未试过人大系过唔到嘅。 系好几年前，表姐你好嘢一个好经典嘅画面啦。佢喺度闹啊嘛，你哋嗰啲咁样嘅议会啊，西方民主国家净系识得打交， 我哋 系啊，我哋又唔同咧，我哋乜几文明啊，我哋开会净系全部举手嘅啫嘛。 其实咧有一个正式统计嘅，就系话人大嘅议案啦，所谓咁。建国以嚟啊，即系1949年啦，以嚟咧系100%通过嘅，全部人大系啦， 好有效率。 即系我哋去我哋国家系充满住和谐嘅，所以 有冇人试过投错票咧？ 好啦，依啲就唔讲啦， 嗰啲可能好大件事啊， 依啲就唔知啦。 嗰啲就唔系发叔咁简单，嗰啲唔系出嚟讲佢 sorry， 唔好意思，对唔住，对唔住，你讲嘢真系咁样算数啊？投错票， 议员一样咧，啱啱瞓醒咁样。投票流咯，唔小心揿错咗啊，咁样都有嘅。 系啦，咁所以点样俾人救命法啦？其中一个例子就话佢有钱啦，咁我又觉得有钱系冇罪嚟嘅。咁、但系就的确有个咁嘅报道啦吓。咁咧呢个就都几年前噶啦，2011年嘅报道嚟噶啦。咁咧就系话咧，嗱我哋有2000多个人大代表啊，全国。佢揾咗全国人大最有钱嗰70个人大代表，喺2011年个财富净值系咧超过咗吓整个美国国会全部535人 系 嘅财富。 咦，即系主要都系有钱人喺晒入边。 我觉得反映咗一样嘢啫，我哋强国真系富起嚟。 呢堆咩强国嘅人，但系真系富起嚟， 真系富起嚟啦。 我谂唔到，我唔系好搞得清嗰个鸡同蛋嘅关系。究竟佢哋系先有呢个政协，唔系先有个人大代表嘅位置，然后富起嚟，定系本身系富起嚟，跟住有呢个位置咧？ 你可以咁样理解，人大系有实权嘅，佢系有罢免权， 咁有权 就 自然有钱啦、 啊。权利永远都分唔开嘅， 系咯系咯系咯。 咁所以咧，有人会点样诟病呢个人大咧？嗱，有曾经咧有一班。上访啦，头先阿 Win 提过啦，上访嘅人喺人大嘅会场咧，就举起个牌，写住人大外标。阿 Win 咧用翻普通话读一次咧，咁就 人大代表 系啦，咁就系、是。正好咧就系人大代表呢四隻字嘅谐音，即系普通话嚟讲啦吓，咁就话佢哋喂你班友你都系唔系即系都所谓唔系做实事嘅啫， 吓 系啦，咁都系讲紧话即系一系落佢哋啦，所谓咁样样，咁呢个就系即系我哋强国嘅人大代表或者一个。有个咁嘅议会啦，所谓、 如果喺呢个人大或者个政协呢个制度情况下咧，可以讲咧，主要都系一个 或者是一个一党专政或者一个制度问题。但先再理身多次，我哋都系爱国嘅，但爱国不代表爱党啊。咁即系你话一党好两党好呢，或者多党派好呢，咁都唔作讨论啦，即系大家即系都明白或者理解成件事嘅。 係啦，咁我哋依家就好即系非常之简单或者非常之表面去讲咗呢个人大同埋政协。咁因为如果呢，因为如果讲紧话，即系真系好详细去剖析中共嗰个政治架构咧，我谂我哋两集都讲唔晒，系啦，咁咧，所以咧就即系先好简单咁去展述，即系所谓展述一次咁样样啦。 系， 咁咧嗱，唔好讲得咁严肃住啦。咁咧，我听过阿 Vin 咧，嗱阿 Vin 咧就专好中意睇啲我哋强国嘅娱乐新闻嘅，系啦。咁近排咧就一单就好爆嘅，咁就边个啦？ 咁啊，引言嘅时候都讲过啦。咁啊，坦言讲咗咁多呢啲咁严肃性嘅问题啦，人大啊、政协啊、国家呢啲事项啦，叫架构啦，讲啲轻松啲啦。因为咧，小弟咧都除咗 Facebook 之外咧，都经常玩微信嘅，都几中意个微信朋友圈嘅，可以分享出嚟啊，睇下其他人嘅睇法啊，或者一啲消息去分享啊。哇，今日一打开个朋友圈，哇，全部都系黄宝强嘅消息嚟嘅，包括有啲咩咩视频啊，或者有啲咁嘅照片啊。咁啊，当真系嘅，我晏啲转头分享。俾你睇下，转头分享下俾你。不过黄宝强咧，可能我都几中意睇国内嘅电影嘅，咁所以或者有啲听众冇睇过，或者唔知边个，而我不知道黄宝强是谁啊，咁啊，或者可以先喺度讲一讲啦。 系边个咧？应该做过一啲我哋都认识嘅电影嘅， 天下无贼啦。 系啦，如果出名少少嘅，或者呢套电影都好多年啦，都 好多 年年噶啦。 冇十几年，我谂零七零八年左右。 刘若英、刘德华嘅《天下无贼》啦，佢就系由《天下无贼》嘅。呢套电影里面是弹起啦，咁佢之后呢亦都做过比较出名嘅，有一套叫做 集结号，有佢做啦， 集结号啦，有呢个人在喺个字，广东话 滚图， 人在囧途啊， 人 在 滚图啊，滚 鬼嘅字啫，广东话唔识读， 系啦，咁甚至咧之前咧有一套咧就早几年噶啦，阿郑秀文同阿古天乐做嘅《高海拔之恋二》啊， 呢套好多人都话睇唔明， 近期啲嗰套系咪咩一个人的武林嗰个？ 一个人都冇谂， 系甄子丹嗰个， 好打得嘅。佢居民啊，或者喺翻查资料咧，佢喺少林寺。学艺嘅、 又睇唔出喎。 系啊，可能系少林寺嘅厨艺哦。 唔系佢真系打得嘅，真系打得嘅，真系打得。 佢咧就喺即系个国内都好红噶啦。咁搞笑又得，打又打得，系啦，咁都演技都好嘅， 演技都好嘅。同埋咧，睇翻佢依单新闻咧，其实比佢拍过电影更加爆。佢单新闻系咩咧？或者国其实香港或者海外嘅朋友咧，唔知道有冇睇啦？就系咧日前啦就公布咗离婚，离婚咧就系话佢捉。间啱啱去到酒店咧，就应该系有晒消息噶啦，布晒天地线，或者揾咗侦探啦，直接入到去房开门，见到佢老婆同佢嘅经理人啊，就一齐啦，咁啊，系啦，赤裸裸 啦，倾偈，吟诗作对， 可能玩紧 冇嘢，冇嘢， 冇嘢，玩紧啤牌，一只斗大师，一只就摸件衫， 研究紧《红楼梦》， 我哋排紧戏，排紧戏，嚟紧咧就拍一套艺术片， 或者。或者拍紧呢个《金瓶梅》大师兄咩赌咩医会聚咩外卖仔嘅怀抱里边咁样， 其实讲得通嘅 系啊，可能你模仿紧啊呢套咩戏啊？大哥个 头先你讲一套系阿星爷一套破坏 之王， 之王 医会系呢个外卖仔嘅怀抱里边 系啦， 就简直佛都动心啊嘛， 系啦， 系啦，不过讲翻呢单新闻先啦。咁其实咧睇翻啲新闻咧，我都有少少感触嘅。即系都黄宝强当年系一个半红不黑，仲未红嘅。佢识呢个应该佢老婆叫马蓉， 系 呢个演艺学院啊里边嘅一个好出名嘅，当其时一个美女，亦都一个系啊风头等啦。 而家睇啲相都靓嘅， 系靓嘅，可以嘅，可以嘅。咁啊，结果啦，即系唔知系女方啊，可能系即系欣赏佢啦，或者系点样啦，就最后一齐咗， 亦都输尊降贵咁同阿黄宝强一齐。 我谂女方当其时可能都会有啲想法嘅。咁啊，大家一齐挨过咗最艰辛嘅日子，到而家即系有埋小朋友啦。咁啊，即系出现一 一件咁嘅出轨事件，咁而家离婚啦，又要分家产啦，咁而女方仲要俾翻赡养费先，因为已经系女方唔啱啊嘛。 嗯， 咁我会觉得其实我身边接触好多朋友啊，或者系我嘅客户啦、啊，我有一个客户喺国内应该都有四五百个员工嘅，呢四五百个员工我识里边咧，最起码有二十几个系离婚嘅。或者即系离婚，可能甚至有啲已经系二婚或者三婚嘅都有。即系我觉得会唔会系真系好似头先我哋引言开场嘅时候，会唔会一个婚姻制度系真系出现咗一个严重嘅扭曲呢？而家亦都有啲网上嘅媒体更加讲话，随住科技嘅发达啊，呢、這个微信嘅发展啊 ，QQ 啊，或者一个嘅有一个软件叫陌陌啊，陌生人个陌啊，即亦都系一啲国内叫做约炮啊，即系约打炮。啦，即系约搞嘢啦，讲好听，或者系识一啲陌生人嘅一啲途径，会唔会加速咗呢个婚外情咧？因为呢个咧，头先我睇个数据咧，呢个国内嘅离婚率啊，我哋唔好讲离婚率先啦，我哋先讲个离婚嗰个数据啊，数字啊，实在系有啲嘅惊人啊，即系我哋而家国内大概每年结婚人数啊，一对啊，一对结婚你一定系一对噶啦，一对即系唔会系三四个啦， 即系单数嘅， 我相信唔系单数咯， 今日有三 百一十 分 个咁样，应该系双数嘅，咁啊双数，我谂男同女。嘅数字站仔国内应该都系一样嘅 ，OK， 系啦，咁啊，应该系过千万嘅，2014年嘅数据，结婚人数系过千万嘅，但系而家暂时未手头上冇2015年嘅呢个离婚数据，2014年嘅离婚数据咧系整个2014年系三百几万对，唔系三百几，系三百几万对 啊， 对， 即系六百几万人啦，即系香港人口咁多人啦，差唔多接近香港咁多人啦， 即系千万。头先系咪对啊？咁 系一千万对 入边有300万对，哦，都唔系好多啫。其实香港都差唔多嘅。 香港人口系差唔多， 30%噶啦，基本上已经高达。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即系会唔会系，即系大家有冇回想一下以前我哋即系盲婚那一架年代，即系可能结婚当晚老公老婆未见过，可能当晚先见嘅啫。即系可能都可以执子之手，即系啦，即系老到 啲 咁句。 但系如果讲即中国嘅离婚咧，咁其实即系据我睇书啦吓、其实咧民国初年咧 系 先开始有呢样嘢嘅， 先开始有离婚啊？ 即系先开始风行啊！即系之前有冇我唔敢讲，但 系 开始风行，休 书咁休咗你咁。 系啦系啦，咁但系真系会有离婚咧，就系讲紧话民国初年 系咪徐志摩带坏咗风气啊？ 嗱徐嗱啱啱我又想讲徐志摩咧，就是、其中一个即系我哋中国嘅 好出名 历史上其中一个离婚，我唔敢讲第一人，即系都系应该比较早一批嘅人啦。佢嗰阵时佢同佢个太太咧，即系当佢第一 系麻分阿格嘅，我印象 系啦，叫张幼仪咁佢太太咁就系讲紧话佢就即系总之感情离异啦，咁既然感情离异就离咗婚，咁一调翻转 好浪漫嘅，同陆少曼啊嘛， 但系好得意，调翻转咧，张幼仪后屘佢即系过几十年之后咧，调翻转就感谢翻徐志摩， 吓 系就系话如果唔系徐志摩咁样放手咧，佢唔会有咁大嘅成就，咁啊系啦，咁即系所以有啲呢啲又见仁见智嘅，又或者甚至我哋嗰个活代皇帝溥仪。系啦， 都离过婚噶。 系啦，咁佢嗰阵时被逼离开紫禁城，讲紧20年代、30年代嘅时候咧， 系 佢本身有两个太太跟住佢嘅， 系 一个就系婉容， 系 啦，一个系文秀 ，OK， 咁婉容就系一个叫所谓皇后啦咁样样，系啦，咁就咁佢又一直同阿婉容喺埋一齐嘅，即系直到真系满洲国破灭之后， 系 OK， 咁阿文秀咧。其实喺30年代阿溥仪喺天津嘅期间咧，其实已经佢向溥仪提出离婚。咁当嗰阵时咧， 有第三者。 官方上咧， 微信识咗件好嘢， 或者 QQ 识咗， 今次微咩信， 或者 QQ 识咗。咁官方上即系官方上咧，即系佢就同溥仪正式话要离婚。咁嗰阵时候后屘佢有啲回忆录出翻嘅， 系 咁就系话咧，佢系顶唔顺阿溥仪。咁即系好多众说纷纭嘅，佢个原因就系话溥仪冷落咗佢， 系 即系唔理佢。 咁直情係有个讲法就讲緊话呢， 係 溥儀其实係根本係唔得嘅。边方面唔得呢，即係寫字唔得啫。係啦唔得嘅，咁就。 即係玩默默嘅。 咁就即係最后离开咗佢。咁后咪文秀都有再分。咁调返咗溥儀呢，后咪佢即係打输咗仗啦。咁去咗路即係解放之后，咁就做劳改，劳改之后咧，佢其实都有再分。 哦，系咩？ 系啊，咁所以调翻转，如果中国嚟讲咧，真系比较多离婚嘅个案咧。民国之后已经开始好多好多噶啦。 哦，听阿白琪讲，果然系个历对历史特别有研究。其实你咪喺当年穿越翻嚟， 其实佢就系溥儀。 你系咪喺隔篱啊？阵啊，溥儀同阿文秀喺度 偷听。就系佢教阿溥儀玩微信，因为溥儀咧就喺度摇一摇，摇咗唔知边度翻嚟，摇咗阿王宝强嘅老婆。 啊，真系好嘢啊！咁啊，讲翻王宝强呢单嘢先啦。虽然我哋又遥远嘅溥儀。或者呢个陆少曼啊、徐志摩啊，虽然我都好中意志摩嘅，打麻雀嗰阵啊，翻嚟王宝强啊，即系睇翻件事咧，我觉得咧，即系你话婚外情又好或者乜嘢，我哋唔好话一窝蜂系针对大陆呢、這个呢、這个咁嘅环境， 其实香港都有， 即系都会有，不过会唔会好似话？即系好似国内，其实国内我哋而家接触，包括头先所公布嘅数据啊，即系会咁惊吓嘅一个数据，或者系而家嗰个生活嗰个糜烂，或者嗰个性方面嘅开放，系实在有啲恐怖。 我又唔觉得好夸张，我呢个数字，我觉得香港而家个数字，如果真系揾啲数字，应该唔争得好远。 你 讲exactly，即系个离婚个 离婚啦，定系性生活咧？ 性生活唔讲啦，性生活吓，大家收收埋埋唔知啦吓。离婚率嗱，而家确实。系啦，即系所有嘅媒体、电话、电脑、Facebook、MSN， 以前 MSN， 而家嘅 QQ 啊、微信啊，所有呢啲嘢，都系促进咗人与人之间嘅交流嘅， 搞婚外情嘅机会。 交流先，我哋由交流开始讲，跟住人与人之间系方便咗去沟通嘅。你以前你好难无端端识到隔篱村啊陈师奶啊吓之类嗰啲嘅，你冇机会识佢。而家你好简单，你一个 Facebook ad 揾一个人，你好容易揾到一个人，好容易可以喺成为一个 Facebook 嘅朋友，或者微信啲朋友吓，好似我哋嗰次吓，你话喺上海嗰个的士司机咁样，佢自己可以喺透过一个电话上面一个交友嘅程式咁样，可以揾到好多嘅异性同佢倾偈，跟住从中之后有冇其他发展唔知道。咁呢啲係以前嗰一个时代呢，一嚟就嗰个科技啦，二嚟係嗰个思想未会係咁样去行㗎嘛。咁所以而家係咁样嘅进程，而家个数字咁样升幅，我觉得係好合理嘅。 同埋呢，点解我头先讲咗一大扎咩民国啊，又溥儀又徐志摩呢，就係讲緊话呢，其实呢是那个思想那个解放，所谓 是 思想的解放，即是可能我讲紧再耐少少嘅，可能清朝年代，即是咸丰年代啦，即是叫做 吓， 即未必话喂我要离婚就离婚，即是可能有好多家庭压力啊，或者贫辈压力又好，甚至其他压力都好，即未必做到呢样嘢。 系啊， 咁但系去到即可能即系随住二十世纪啦，来临啦咁样，好多即所谓西方嘅思维带入嚟，咁就调翻转啦。令到好多人觉得咦唔係喎，呢啲真係合则来不合就则去咁样。又另外啦，改革开放之后，其实因为改革开放以前呢，据我所知呢， 是 以前无论结婚又好，即係解放之后，改革开放之前，无论结婚又好离婚都好，其实要领导批嘅。係啦，即係我想同一个女仔结婚，其实要领导批准嘅， 领导使唔使试下先咁样？ 呢个我就不得而知啦。 咁啊，大件事啦， 系啦， 领导负起来。 咁某程度上咧，如果我哋用正面嘅角度去睇翻咧，某程度上系一个开放同埋比较相对嚟讲比较自由嘅一种表现咯。 都系、哦。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咧，香港嘅离婚率，尤其是如果喺八十年代啊，香港离婚应该一定系多过中国噶。 但系即系如果八十年代啊，依、這个我哋就冇一个 数据啦。 但系如果以我即系切身体会咧，身边嘅香港人嘅，即系尤其是呢个年龄啦，唔透露啦，但系当然系一个即系八啊几啦，咁都系适婚年龄啦。咁唔算话好夸张嘅，冇我接触过嗰客户，几个客户真系好恐怖好多。即系譬如好似我记得 MJ 都同我讲过，你香港有一个远房亲戚啦，即系女仔嚟嘅，好似话都 几三五次啦， 好多啊！点解可能系 俾人情噶咯？应该喂，佢系咪特登呃人情啊？ 可能系啲即系吸引力法则啊！边啲人咧就聚埋一齐？我识得特别多人离婚，所以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 同埋咧，我反而咧，我同一啲强国嘅朋友咧，倾过一个问题，咁佢反而得出一个现象，系同近年啊，尤其是近十年八载咧， 系 中国嗰个城市化嗰个速度。有关嘅， 会唔会系异地恋呢？即系可能老公老婆都各自 喺呢个系其一，另外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咧，因为其实好多时喺农村啦，即系好多时农村人嚟嘅啫嘛，以前，好多时比较早婚嘅，可能讲紧十八二十岁，甚至再早啲十六十七岁已经结咗婚啦。咁咧，但系咧好多时咧就好似阿 Win 讲啦，咁第一异地恋啦，就去咗城市度打工，咁就可能分隔两地啦。就算冇分隔两地都好，咁大家一齐去个城市度揾食。其实你面你见嘅嘢，你面对嘅嘢，甚至你嘅思维， 眼光开放 系啦系啦。咁你毕竟都一个年轻人啫，你十八岁、二十岁，或者你甚至23、24岁都好，你突然间去到一个花花世界，系啦，你就会咦？原来有咁多嘢玩嘅， 去到35、36岁都仲好多嘢玩啦，呢个都系比比皆是啊！即系我觉得，即系睇下，即系我觉得好多时咧系要取决于我自己会再用深少少、高少少嘅层次去睇件事啊！ 我哋比较低， 即系会我都低，我都低嘅， 即系唔系 高层次系咧， 咁高少少，即系会唔会同呢个忍耐性或者一个道德嘅 忍耐性 系啊？佢嘅忍耐啦， 忍耐性 道德观念啦，即系譬如可能以前即系佢点唔好啊，点都系唉老婆啦，跟咗我可能3、5年啦、10年啦，咁我都会对佢或者点， 系 即系而家可能一齐 我真的有啲好奇嘅，我想问而家你认识嗰啲内地嘅离婚嗰啲朋友啊、同事啊、客户啊，佢哋而家心态系点样噶？系开心嘅， 合则来，不合则去噶。 其实我欣赏，我觉得系应该 系。我都欣赏呢样嘢， 我欣赏。即系譬如我哋以前香港嘅朋友啦，或者我认识嗰啲离婚嘅朋友啦，我真系觉得，如果与其两个人喺埋一齐，即系大家一齐揽炒咁样嘅，大家因为啲世俗嘅规限，哎呀，爸妈唔中意啊，哎呀，小朋友好惨啊，佢得一个单亲家庭好惨，但系我哋夹生喺埋一齐嘅，系啦，可能大家都即系都见面都嗌交噶啦，大家都唔妥对方噶啦，咁不如大家分开，可能。我唔知你认识嗰啲朋友识咗几耐啊？ 系， 如果见到佢离咗婚之后，反而仲有一个更加好嘅发展，可能佢真系揾到一个更加适合佢嘅 family， 再次成家立室嘅机会，我觉得咁样其实有一件好事。 但系如果会唔会有情况就系成家立室完之后，跟住突然间，爹话我搞咗我煎个午餐肉煎得唔好食，佢反而话我唔好食，屌同佢离婚咁样， 咁我反而会 即系一个， 反而会觉得系你要相信一个成年人啦， 系 佢自己成熟嘅判断， 系啦， 系啦，即系我又唔会去到极，即系唔会去极端到啊！喂，你煎个午餐肉唔好食就离婚，系啦。如果我调翻转，我会咁睇嘅。如果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同你讲、啊，你知个午餐肉唔好食就离婚咧，你就应该考虑同佢离婚。系啦，即系呢个系，即系呢个我睇法嚟。 午餐肉唔好食，唔好食，你从来冇爱过我。 即系呢个可能系要点样去拿捏呢个嘅平衡点啦？ 离婚啊！你从来冇爱过我，我辛辛苦苦煎嚿午餐肉。你话唔好食， 不过咧，即系我会觉得咧，即系呢个婚姻咧，呢个观念啊，即系 whatever， 可能头首先大家讲，合则来，不合则去，呢个信念好啊，或者系一个叫做唔好滥炒啊，呢个信念好啊，即系点都好，即系我会觉得。扭曲紧或者改，唔好用扭曲啦，改变紧咧，或者唔好，我哋而家讲翻中国啊，系正正系一个事实嚟嘅。睇住佢每年，尤其是我睇翻头先数据，一三年对比12年系增长咗接近20%嘅，即系嗰离婚个案。所以可能都点解会今集系特别希望攞翻黄宝强啱啱？我想睇翻嗰段视频，唔知有冇朋友可以 听过唔系嚟嘅，听过唔系呢个有待证。 可能迟啲有啲真噶啦， 系啊，咁我都想睇下嘅。如果睇下马蓉究竟系咪真系好靓咯？咁我 Eva 其实即系婚姻呢个喺强国里面系转变紧。 我谂系一个循环嚟嘅，佢见到咁多人离婚咧，就越嚟越少人，越嚟越多人开始考虑，咦，我系咪真系适合结婚噶？可能仲会一个多咗慎重嘅考虑添。咁跟住就因为慎重考虑先结婚啊嘛，跟住离婚率应该冇咁高嘅。 又或者咧，其实即系不单止婚姻嘅，咁其实我。 哋眼中即系见到嘅强国啦。咁好多嘢咧都会系即系好多观念啊，其实都系改变紧咁样样嘅。咁就我谂呢个都系慢慢系一个即系趋势啊，或者好多唔同嘅冲击啊嚟，即系都系强国出现紧嘅咁样样噶啦，系。 冇错啦，咁其实就算婚姻制度又好啦，或者所有嘢都好啦，咁咧其实而家呢个中国咧，其实好鼓励一样嘢嘅，唔止系思想啦，或者人民，佢都鼓励咧系走入嚟，但系咧亦都走出去，即系我哋咧要接纳西方少少文化啦，好似头先咁讲，佢哋都系因为西方嗰种自由啦，成人嘅判断啦，咁佢多咗去选择，咦，我唔系一定要结婚，比较迂腐啊，一定要结婚就由一而去到最后都系咁于一切噶啦，咁佢哋其实咧都好多会走出去嘅，咁走出去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移民啦，咁所以我哋下一节咧就会讲一下一啲强国人会去嘅移民国家。 咦，啱啱我听到下一次我哋有嘉宾喎。啱啱嗰两位嘉宾就係我諗起返一个笑话喎。就係当年我去呢个槟城嘅时候，就係见到大个环啦，所以请保持槟州清洁。嗰两位嘉宾都係同槟州槟城有啲呢个国家啦，槟城係马来西亚 嘅。马来亚春色 独一景致见马来喎。咁交俾阿周啦。 冇错啦，下一节呢就的确系嚟自槟城嘅朋友，马来西亚朋友，佢哋唔系嚟自槟城嘅，唔系嚟自槟州嘅，不过系啦，佢哋都嚟自马来西亚。咁由一啲当地人讲下，咦，点解华人咧会系去嗰个地方嗰度生活？究竟马来西亚系点样嘅咧？马来西亚嘅华人佢又点睇嗰个地方呢？我哋请嚟嘉宾现身说法，下一节再会。 好，拜拜。